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是周五，按照惯例呢，我们今天又是音视频同步播出哈。您可以找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哎，这公众号今天改版了。 哦，对，因为我们李凯老师，我们制作人哈、经过精心的设计，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首页，大家在聊天框那个位置可以看到有几个小的子栏目、比如说您可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个人介绍啊， 对对对， 包括大家以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收听我们的直播、以及往期的节目。当然这个链接链到的还是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是吧？ 没错。 那今天大家找到我们的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 没错，既可以视频直播，而且今天呢，欢迎点击聊天室的这个卡片哈，前往2021声音记忆专题留言，可以在评论区啊找到我们。当然了，首次留言留下自己2021声音记忆，还可以获得抽奖机会， 哎， 红包多多。只此今天一次、 我掐指一算 啊， 今天大家伙中奖的概率没准也比以往高一些、 所以今天在聊天室里边抽奖，尤其是在这个2021声音记忆的这个专题页面上抽奖，可能会中奖概率非常的多。启动了特别的奖池，大家可以多多留言，被精选之后还能增加抽奖的机会。另外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了，从现在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去年还是2021 啊， 今年涨了1块钱， 2022元的 2022块钱， 2022块钱，这么大的奖啊，还是20块2毛2 瓜分。 哦，就大家伙一起抽是吧？ 说到财迷的事儿，他比谁都激动。 哎，不过你要说去年跨年的时候，我就赢得了20块2毛1的红包。不知道今年跨年哈，这不是马上又是年底了吗？能不能再有好运气？ 如果还是你，那我们节目组一年所有的团建你都包了。 我又不是制作人， 那你老中奖啊， 带跑， 这关键我中不着红包啊。 不是，李凯老师偶尔中奖的时候也没说要请我们吃点什么呀， 这偶尔要中了奖那就是悄悄的，千万不能让他们都知道。 哎，行吧，反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有一个好运气。 所以瓜分2022元哈，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着您来，海量的精品内容任您听，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没错，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来聊聊2021您觉得暖心的一件事情。今天呢已经是12月10号了哈，再过20天，这2021年就结束了， 就要和我们说再见了。 哎，这一年当中，您有什么样的暖心的故事、暖心的瞬间，也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来聊天。 哎，大家可以回忆回忆啊，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有哪些事儿让您破防了，是吧？触动了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没错， 让您觉得特别有温情、特别温暖哈。 哎， 当然，今天大家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还有两种，您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李凯电台，或者是 RBC 左小美，也是看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 没错。 当然，还要跟大家说一好事儿，你说这临近年底了，我们这直播间也是好事连连。 您说， 我们这个抽台历、送台历的活动依旧进行当中。 您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右下角有一个点赞的小环节哈，您可以不停的跟那儿点赞。今天点赞第一名的将会获得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节目组量身定制的精美台历，2022年的台历。台历主要是我们主持人，而且每个主持人都在当月有一个特别定制当月款的祝福，有个二维码，您一扫就能听到哈。 大家既可以看到我们的照片，也可以扫描二维码听听我们对大家的祝福哈。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听听 FM 我们的聊天室右下角小心心，大家可以拼拼手速。 所以今天估计您会很忙，像海托带雪说中奖 奖率真的很高啊，一看中了8毛8、 哦、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聊天室应该是特别奖池哈，这个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与， 嗯， 多多抽奖，因为今天是开启了特别奖池，获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嗯， 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眼瞅着今天是12月10号，12月12号又是一个网络购物的高峰， 双十二又要到了、 哎、又要到了哈。另外呢，新年的脚步也逐渐临近，北京的各大商圈在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基础之上呢，也是为市民带来了各类的主题活动， 嗯， 丰富大家冬日的逛街体验， 逛吃逛吃。 哎，你看我们都是逛街，只有美哲是逛吃逛吃。 不是，您逛个大半天、 啊、 不饿吗？ 饿了， 饿了总得吃点好吃的。我也不像李凯老师，总是自己去吃独食儿。 哎呀，说实话，在吃的欲望上，你比我强多了。 真的吗？ 真的真的。 我一日只吃个2到3餐吧， 外加7、8个甜点。 哎，反正零食确实没少吃， 是吧？虽然天气寒冷，但是像大兴有一个理想大兴消费季，热度不减。走进位于西红门的北京汇聚哈、啊，充满梦幻色彩的童话节，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球。像魔法童话剧、线下手工坊等丰富的特色节目，陪伴着亲子家庭迎接新年。 嗯。 那么在鸿坤广场，小黄鸭海洋球乐园也成为孩子们的室内游乐场。12月18号到19号呢，还将上演小黄鸭戏剧节，带来亲子互动的体验。那么在龙湖北京大兴天街，市民还可以参与趣味运动嘉年华。 哎， 沉浸式的视觉盛宴也将闪亮登场。在大兴大悦春风里，市民可以欣赏到火神庙春风灯会， 嗯， 9组大型的花灯， 哦， 13米高的巨型锦鲤，还有10个梦幻打卡点。反正总之啊，您可以融入一些传统文化和新式玩法，呈现一轮啊美轮美奂的年味儿文化盛宴。哎，据说呢，在12月11号那天呢，就是明天，市民还可以参与像什么缤纷儿童 T 台秀、 嗯、 儿童跳蚤市集，感受新年氛围的不断升温。此外呢，周末的派对也将如约而至哈，像在凯德茂天宫院，市民可以围观王者荣耀城市挑战赛， 打游戏是吗？ 哎，在现场的激烈角逐中，感受电子竞技文化。 嗯， 那么在祝科的祝总万科广场，市民还可以啊打卡北冰洋线下的欢乐工厂，购买文创产品。总之临近年底的时候啊，这个商家，尤其是现在实体商家， 嗯， 这些活动呢确实能够让我们感到节日的氛围， 没错啊，会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 哎， 大家呢既可以去逛一逛，也可以去买点好玩的、 嗯、 吃点好吃的、 哎、 你看我们平台上有一位叫做郭小坊，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就说、 嗯、 大兴那边的龙湖天街我还常去。哎，那您不妨也多多关注、 哎、 多多去溜溜弯。 我是老去长营那边的天街， 因为您住那儿离得近啊。 哎、老周说2021最暖心的事情是听到了李凯请美哲吃汤油饼。 哎，我刚才准备自己亲自读一下 啊。哦，你也准备亲自读一下、啊、 想要去那个感谢一下李凯老师啊、 嗯、 慷慨大方了那么、 哎、太慷慨 一两回吧。 啊，田哥也说，哎呀，托李凯和美哲两位老师的福，首次中奖。 哦， 哎呀， 真不错哈。 就今年其实真的有中奖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是，我看到我们平台上好几位朋友已经中奖了。 哎、所以今天抢台历可能就没那么积极了。 都去抽奖去了， 都去抽奖了。 不过大家如果想增加额外的抽奖机会，您可以给我们多多留言啊、 嗯、 如果您的留言被我们加精，也会得到额外的抽奖机会、 哎、没错。 比如0582这位朋友中了8毛8、 嗯、 闲居陋室品书香也是中了8毛8， 宝姐姐也中了8毛8。 哎，真好真好、嗯、 哎，冬日思雨说、嗯、昨天点赞感觉手不行了，再点的话估计要得帕金森了啊， 弹弦子了 啊，那是你啊。 反正我就是学会这么一词儿吧，跟李凯老师、 嗯、这两天天天用。 嗯，反正我在家确实天天弹琴来着。 哦， 但你别说，因为我练习的特别刻苦、 嗯、 就有的时候那个左手不是要负责摁和弦吗、 哦、 真的有点微微发抖。 反正他我 觉得我要稍微歇一歇，劳逸结合。 美哲的左手呢是这样，这两天老给我显摆说上班起茧子了。 对对，这就是我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儿、 嗯。 从我说我要弹，不是弹弦子，说从我说我要弹尤克里里开始、 啊、 到现在也就不到2周的时间、 哎、 我这左手已经起了一层茧子。 是， 你就知道我这练习多刻苦。 他晚上睡觉之前摁着那琴弦不撒手啊，其实就是为了摁几个茧子。 我从来不大半夜弹琴，首先 是吧， 这不扰民吗？ 啊，行行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2021，您觉得最暖心的一件事儿，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哎，看到我们平台上听听 FM 客户端里很多朋友都是中奖了，基本上被大家的中奖截图刷屏了哈。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聊聊在2021年您觉得最暖心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今天最暖心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我们的后台把我们聊天室的奖池终于啊。多给了好多， 多给了一些抽奖的 机会和中奖的机会。 哎呦，真好，真好， 感谢他们。 嗯，感谢我们的听听 FM 工作人员，当然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一年来的支持，是不是？ 哎、 尤其是咱大城小事，今年是最大的变化，应该是我们三高主持人来，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也感谢大家的批评指正，感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吧。 嗯， 想问李凯老师一个问题啊， 您说， 您叫过闪送吗？ 叫过。 在什么情况下会叫闪送啊？ 要送个身份证。 啊、哦， 就是人家 着急 着急啊、 嗯， 真是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你看，一般不着急的件儿，咱可能就寄个快递。你要同城快递，可能要过个一天 啊、 或者慢一点两天。但是闪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您打个电话， 嗯、 人家快递员马上上门收件儿，就给您去送配送去了哈。 嗯、 早上9点钟呢，随着熟悉的系统提示音响起，闪送员王浩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在2020年3月份，他加入到北京城十几万名闪送员的行列，开始穿梭在咱们北京的大街小巷。要说王浩啊，今年也挺年轻的，才31岁，来自东北，那个身材是魁梧高大， 嗯， 衣着呢，也是非常简单干净。说话的时候会时不时推一下眼镜，哎，也是一位戴眼镜的朋友。其实啊，您要是一打眼看起来。嗯，王浩呢更像是一个白领。 嗯， 他也说了，确实我以前啊其实是坐办公室的。 哎呦， 10多年前王浩从东北老家考入了北京一所大学，学电子商务专业。毕业之后呢，他就顺理成章的进入到了 IT 企业工作。 嗯， 但是20年初大家都记得新冠肺炎疫情不是爆发了吗？这很多公司的业绩都受到了影响，他们这个公司的经营啊也出现了危机，所以王浩失业了。赋闲在家的几个月时间里，王浩想了很多，他思考了一下之前在格子间当中的那些工作经历啊、 嗯、 他觉得我不太喜欢办公室里的勾心斗角，也不太喜欢 办公室里还有这个呢， 可能不同企业的企业文化还不太一样。 咱们办公室呢 特别和谐是吧，唯一不和谐的就是我旁边这位男主持人。反正人家王浩就进行了一番反思、嗯，他说呢，也不太喜欢随时压在身上的工作业绩。 嗯， 你想很多 IT 企业不是 KPI 考核都特别严格吗？ 是, 是不是？他也不喜欢那种就是落入丢掉工作的惊恐。 嗯， 他比较向往的就是可以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向往简单的人际关系，向往摆脱办公室到家两点一线的生活。所以在对比了很多工作之后啊，他就选择了一种灵活用工的方式，闪送啊，当了一位闪送员。 嗯， 有人呢专门下单请闪送员帮忙扔垃圾或者是取快递。 不是不是，你慢点说，就是闪送都接了一些什么活？ 就是除了送快递之外哈、 啊， 也有请闪送员帮忙扔个垃圾的、 啊、 取个快递的 啊， 甚至有那些出门在外的女白领啊、 嗯、 下单就专门请闪送员干什么呢？敲敲自己家的门。 为什么呢？ 确认一下我们家的猫主子，我们家的猫咪是不是安好、 哦、那要猫安好应该是怎样？ 嗯，没养过猫。 应该是出来挠门吧， 可能反正多多少少会有点动静，是不是？ 要是养狗就出在门里边 汪汪 汪。很像。 嘿，反正人家有各种 各样的。看来是养过狗没养过猫、 哎、确实您说对了，养过狗、 啊、 但是你那小狗和大狗的叫声也不一样。 那 小狗 怎么叫？ 学不了。 那大狗 那就低沉一点呗。 哦，你学一个。 那就我到时候练练再跟大家表演。还有一些来不及打卡。 才艺真多。 还有一些是上班族。 嗯， 你看上班族不都得打卡吗？ 嗯， 来不及打卡怎么办呀？ 怎么办呢？ 下单让闪送员去打卡点位啊，帮我用 APP 打个卡。 这涉嫌作弊吧？这个、 这叫花钱消灾。 领导会听咱节目的啊。 反正这种行为我们是不鼓励的，但客观上嘛，人家有些公司确实有这样的市场需求。 哎、我猜哈，我们善意猜是下班的时候因为加班太晚，直接回家忘了下班打卡。 哦，有道理，有道理。 而不是上班迟到。 行，大家忘记我刚才说的话啊，以李凯老师的回答为准。 啊、 还有一些妻子呢。 还有一些妻子，不是，不是是同一家的吗？ 不是、啊， 好几家的是吧？ 哇，好几家的，你真是怎么回事呢？ 行行，这容易， 这你 这 是，这 是有一些歧义在。 哎，有那么部分人妻啊，他呢请闪送员干什么？ 干嘛呢？ 大家可以品鉴品鉴啊， 嗯， 确认一下丈夫的车。有没有停在该停的位置上？ 哎，买电车呀，带软件停哪儿都能看得见。 哦，远程监控啊。 对呀、 啊哦、 花这钱。 哎，反正我们综上所述吧，大家刚才听到了、 嗯、 大家下单的理由是五花八门。这些订单呢，王浩最经常处理的就是有以上这些。当然还有一些是紧急订单的范畴。 嗯， 比如说像李凯老师提到的送个身份证、 哎、 送个文件、手机这些重要的物品哈。有人参加公司团建，已经到了十度的酒店前台，却发现完了没带身份证、 嗯、 怎么办呢？赶紧下个单。王浩啊，在那天早上8点从城里跑了130多公里，把这张身份证是送到了客户的手里、 哦嗯、 身份证是经常遇到的物品，很多时候啊都是去机场去火车站时间特别的紧、 嗯、 因为人家着急赶火车赶飞机对吧。另外一个必须紧急送到的物品就是手机，最远的一回是从丰台送到了金海湖，崭新的咱国产某品牌的手机。 从丰台送到金海湖， 单程您知道花了多长时间吗？ 多长时间？ 1小时40分钟、 哎、 将近2个小时了啊。虽然说不像外卖员那样需要和算法赛跑， 嗯， 但是每完成一单就多一份收入，这个王浩特别理解、 嗯、 需要使用闪送的朋友啊一定都有特殊的原因。 其实我真的很好奇哈，就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出于什么样，你比如我送个身份证、 嗯、 那边着急，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啊、 哎、是 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使用闪送背后有什么样的好玩的故事。 哎，是这样，我给您再举几个例子哈。 您说 有人啊需要闪送把100公斤重的水果蔬菜鲜肉，你想跟李凯老师体重都差不多了、 哦、那是你 从这个 SKP 的地下超市、 嗯、 送到500米以外的高级公寓， 这还没有一站地远呢。这个 但你搁不住这些生鲜水果蔬菜沉呐、啊，你想100公斤呢、 哦、 还有人叫来闪送就为了送一张薄薄的 A4 纸、 嗯、 但你说这个纸上吧连个公章都没有，只有这个手写的几行字。有人呢下单就为了送几颗螺丝，你要知道这闪送的运费哈、 嗯、 要比这螺丝贵得多、 哎、 你说奇怪吗？但人家王浩认为不奇怪、 嗯、 只要是客户需要的一定有他的道理，是吧。他也说每一个订单接单之前我们都得先验收一下您的这个邮寄物品是什么，有一些东西啊人家是不能递送的，比如说菜刀、 嗯、 这就不能运， 那是 人民币也不能运。有一次这个王浩运了一个手机啊、 嗯、 在这个手机壳背面插了一枚硬币，当时收件的时候他没发现，结果拍照上传系统之后就被后台提醒了，就连1块钱也是不能运的啊。 看看 有一些东西呢闪送员也是拒绝不了，比如说一个年轻人在一个家常面馆买了一碗炸酱面、 嗯、 这要求闪送员送到10公里外的妈妈手里帮妈妈点的面啊。年轻人就跟闪送员说啊，您千万别跟老人家说这一单是要收费的啊， 就是送这个面是要单花钱的。 哎，千万别说这其实这样的情况也不少，你看年轻的孩子有孝心是吧，又没时间去兑现，其实大家伙都挺不容易的。经历过几次之后，王浩早就熟练了那套说辞，每次配送的时候他都说是商家负责运费、 哎、 您放心啊，我们这个配送是不收钱的。 善意的谎言， 善意的谎言，没错。每到晚上回家的路上呢，王浩也会选择几首自己喜欢的老歌，一边听歌一边回想这一天忙碌的工作。熟悉的节奏响起，眼前是熟悉的城市，熟悉的霓虹灯。他说啊，这一晃在北京都待了10多年了，这一年多来我第一次有感觉好好看了看这座城市。 哎，这座城市这一年过去了，肯定有很多温暖的瞬间， 没错。 不知道在这个闪送员背后能不能体会到哈？尽管像美哲所说的这些故事，我听起来都有些匪夷所思，各有各的理由，是吧？你说这几个螺丝，兴许是定制的，外边买不着，比这闪送费还贵嘛？包括想看看自己家的那车是不是应该停在自己的车位上等等，背后可能有很多我们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了我们这座城市的色彩，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是希望更多的人体会到做这座城市的温暖。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2021您觉得最暖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孙东林说，今年坚持和大城小事听友以及主播在一起开心快乐的互动，听你们愉快的播报，2021有了你们和听友的陪伴，真是高兴而暖心的事情。 哎，也谢谢您经常和我们互动啊，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 哎， 爱的旋律说，最暖心的事儿就是遇到有困难的人，咱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大家，这是我觉得最暖心的事儿。 哎， 但咱俗话说得好，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收获快乐。 哎，全天都是早点，虽然远在外地，但是依然听我们节目。说昨天沈阳全城市民自发寻找一个失踪儿童，特别暖心。虽然是陌生人，但是所有人都当成自己的事儿，真是应了那句话，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啊。 哎，这是全市市民的爱心接力，可以这样理解哈。Finlaw 也说，疫情期间我还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这就是不是闲，而是真正的感恩。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像红果说，2021觉得最暖心的一件事，就是在大城小事节目里边认识了这么多有爱心的听友，每天在这互动打招呼，虽然未曾见面，但是觉得相识很久了。 哎，当然也欢迎大家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入群2个字。 哎， 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大城小事的粉丝群， 是 这样会有更多的听友在群里等着大家啊。大家一起唠唠嗑，拉拉家常， 唠唠嗑， 唠唠嗑 啊，行吧？ 怎么了？ 这不是个北京方言。 那大家也都说了。 今天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然后包括微博 RBC 左小美，还有李凯电台的微博，能够收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看到我们这个主持人，尤其广播端的主持人出现在视频当中，有很多的人有些自己的看法，像雷电急速问 啊， 美哲，怎么头疼了吗？ 因为今天戴个帽子是吧？ 对，上直播戴帽子， 这个帽子纯属是一个装饰品啊， 就是为了臭美。 哎，就叫贝雷帽，学名。 哦，节奏太快，说美哲你是左撇子吧？我看在视频里边你是左手拿那鼠标，说那个我爱我家那电视剧里边有一集关凌就装了一个假装了个残疾人啊，然后就弹弦子了。 不是，首先要跟大家说，我确实是个左撇子 啊，真的。 但是我拿鼠标的确是右手啊，是不是因为现在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它有个左右镜像？我怀疑，因为我现在还没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但我确实右手拿鼠标。 我坐在你右手边， 我只有一件事儿是用左手干的，吃饭。但是吃饭这件事儿非常重要。 拿筷子用左手。 对，拿筷子用左手。然后我们小时候办那个游园会，专门有一个比赛，就是他给你弄一碗那个小豆什么的，用左手啊，拿筷子挑豆。 这 没人能比过我。 这点我承认啊，就是在我们食堂有的时候跟美哲一块吃饭啊，就是这个挑豆是比速度啊，就是真的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没人比得过他。左手拿筷子，右手拿勺，左边一下右边一下，连续不断吃10分钟。 我什么时候跟您一块吃过豆？ 不是吃饭吗？ 行，以后连饭都不能一块吃了。 哎呀，左右开工啊。 有的时候确实也是。你说你吃西餐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左手拿叉，右手拿刀？这算不算左右开工？ 这也算吧。 别老说我，自己也得反省反省。 哎呀，还有很多朋友像秋风秋月在说，感谢听听 FM 工作人员一年的辛苦付出哈，为听众制作这么贴心的好节目，对吧？尤其我们的聊天室，每次的时候，尤其像今天特别奖池啊，大家可以努力多留言，然后我们给您加金之后，您可能获得抽奖机会会更多一些。 哎，有很多朋友都是中。 中奖了，比如0149这位朋友说中奖啦，大家可以多多那个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 没错， 冬日思雨说，这到年底了，我觉得每年年底都该写个总结，能不能拿出一期让我们听友给大城小事做个总结啊？我听说 啊， 尚远、徐冉他们俩人合开的饭馆已经开业了。 他们俩还合开饭馆？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哎呦，没听说。 您这是个荒信儿吧？ 您问问他们俩啊。嗯，这俩人要是开饭馆，你说能吵起来吗？ 菜是能吵起来 啊， 人吵不吵起来我就不知道了。 估计得是爆 炒，可能也没咱俩吵得凶。 不不，人家都是爆炒。 是吗？ 啊，我猜啊。 哦，不太敢揣测人家的这个。 然后8216说，觉得最暖心的一件事情是因为疫情回到了老家，跟妈妈住在了一起，重温了久违的亲情，特别的暖心。 哎，特别好啊。前两天咱们是不是有一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想问问大家您和父母之间的距离， 对， 家住 的有多远， 有多远。其实一碗汤的距离我觉得就挺好，是吧？ 是。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2021您觉得最暖心的一件事是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青龙湖公园哈非常大，偌大的一个青龙湖公园里边，公共厕所一到冬天就都关了。 为什么呀？ 哎呀，这个李女士讲述了带着孩子在青龙湖森林公园里边苦寻厕所遭遇的尴尬经历。说我带着儿子呀找厕所的时候，发现厕所的门啊都上了锁，就赶紧带着这孩子呢到下一个厕所跑，可到那儿一看，门都是锁着的。 哎呦， 我跟你说，找厕所的时候发现厕所门锁了是一件特别崩溃的事儿。 是啊，尤其是小朋友，这估计也憋不了啊。 孩子急得直跺脚，嚷着忍不住了，说没辙呀。孩子幸亏小些，只好带着他到路边森林公园路边找了个树坑，把这问题解决了。 嗨， 哎呀，公园的景色这么美，一到周末来玩的人挺多，可厕所全关了，游客想上厕所可怎么办呢？记者也是来到了这个青龙湖森林公园，根据路牌指引来到4号服务区，发现这里的公共厕所呀大门紧闭，男女厕所门前都贴有一告示，上面写着卫生间停止使用时间，春夏秋三季为上午9点到下午4点，4点15分，您想上厕所，对不起，关门。 哎呀， 冬季11月以后就暂停使用了。 也就是咱大城小事播出的时候，肯定不管春夏秋冬，都上不了厕所。 上不了厕所，厕所门前，哎呀你就咱就不形容了，反正不得干净啊。服务区的空地里边，一群大爷大妈正伴随着音乐跳舞呢，一位大妈就开始跟那抱怨，说从上个月呀，公园里边的厕所就全都关停了。听说要到开春天暖和了才能重新再开。说我们这儿天天都来公园里边跳舞健身，哎呀，有不少人来这儿遛弯，你说上厕所这玩意儿不分天冷天热吧？ 而且我觉得冬天哈，是不是更容易上厕所频繁一些？ 哟，为什么呢？ 个人感觉，可意会不可言传， 这跟 别纠结这事儿了。说您的新闻吧。 确实啊，出汗少就容易上厕所啊。对此呢，这个青龙桥镇政府相关科室的工作人员给了一个解释，就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厕所它分天冷天热啊，按季节来开放呢？工作人员是这样说的，青龙湖森林公园里边的厕所冬季暂时关停，是因为厕所冲水的储水箱啊，是室外露天的。由于天冷，这水箱呢会上冻， 冻上了， 哎，怕冻上，所以才暂时关停了。厕所关停以后呢，游人上厕所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是呀， 这个工作人员确实是回答让人大跌眼镜。 怎么说？ 他说尽量克服一下呗。 嘿，这叫什么回答呀？这能，这个人有三急 啊， 他呀来了以后跟爱情一样，是挡也挡不住的。 不是，爱情还是能挡住的，这个真挡不住。 反正都不太好挡住吧。 啊，这个工作人员他怎么不克服一下呢？所以李女士建议，有关部门在公园厕所建设之初就应该考虑实际情况，把冬季防冻因素考虑进去。维护单位呢，也可以对水箱上冻问题采取一些必要措施，是吧？别让这么美观的卫生间就成了摆设。摆设还无所谓，还会让很多人身体受到很大的煎熬。 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特难解决的问题，对吧？关键的问题就是，首先谁出钱？把这卫生间的水箱做一些改造一下哈，所以也是希望真正的公共设施和公共厕所能够方便公共。 没错。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呗。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想让大家聊一聊2021年，您觉得有哪些让您觉得啊特暖心的事儿哈，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我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口金说，今年啊，偶然间听到咱们俩组合的《大城小事》，就爱上了这个充满京味儿的节目。 哎呦， 但这个主要是李凯老师贡献的京味儿。 不，我 主要贡献的是傻味儿。 没有，我这个教了你很多北京方言 啊，这北京的一些传统词汇， 啊、以至于有一些 老的土话， 有一些。前日子跟我说他有一个石家庄的老乡来说，说你的味儿怎么老往北京拐，是吧？ 可能就是被李凯老师稍微传染了一下。 哎， 而且前几天节目快下节目的时候，您夸奖我这个衣服上有额裂就会特别好看，我当时一脸蒙圈的下了节目 啊。 现在我知道什么叫额裂了， 终于知道了。 我就是说李凯老师嘴里说出来词儿吧，形容我的词儿吧， 都是那么美好。 哎呀，反正就大家自己慢慢品吧，啊，当然人家也进了咱们的粉丝群 哦，是吧？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最暖心的一件事情哈。然后呢，像子毅说，这个特别暖心是进了咱粉丝群，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有关健康或者身边的事儿一起分享，感谢大城小事，感谢给我们大家聚在一块儿啊，然后要去点赞了， 哎，特别好哈。其实每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我都发现咱们的粉丝群已经几百条消息出去了，大家从特别早的时候就开始互相打招呼，问早安，也让人觉得特别的温馨哈。 是， 天马行空还发了一条说今天过生日， 哎， 首先祝您生日快乐。他说啊，收到了姑娘送的礼物和蛋糕，特别的暖心和感动。 这您分析一下。 分析什么呢？ 就姑娘送的蛋糕啊。 姑娘送的蛋糕就是孩子送的蛋糕，怎么了？ 嗨， 哎呀呀呀呀，你这个联想能力 啊。 我们家姑娘不是形容我们家闺女的意思吗？ 好，这光听啊，就是听不出来 哦。 小乖啊，孙小乖是吧？说有一次去学校给小朋友打这个新冠疫苗，结束的时候小朋友表演了一个啊，然后谢谢你的手语， 谢谢你， 感动又暖心。 这个我现在 今天有视频直播， 差不多是这样，是不是？ 你那有点抽筋儿， 反正是这个意思吧。这个也是在我们 也是谈了半天闲了，是有点抽筋儿。 这是在我们听众朋友的指导下学会的， 频率没那么快。 那这样，人家是不是说摆动3到5下吗？大家看个意思吧， 行， 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怎么今天有视频直播？你收敛， 收 别老挤兑我 啊！ 你看看人家焖面炒鸡蛋 说 的，说 什么？ 希望我2022年可以像李凯老师一样这么有福气。 哎， 什么样的福气呢？ 什么福气啊？ 工作搭档都特别的聪明和美丽。 哎，这倒是啊，我们这个搭档都是聪明又美丽。 哎，我们三高主持人哈， 对，个儿都1.7米，那这俩这你跟于飞都是1.73米以上， 是吗？ 啊，都挺高。 我没有以上，我正好踩这点儿， 踩在73上， 对， 是吧？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2021，您觉得感动的一件事儿，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跟大家说说垡头东街。 哎，您说， 是一条挺窄的街，但是呢，它却是纵贯垡头一区的要道，周边的居民朋友特别多，借着通勤的车，这个借道通勤的车也特别多哈，沿途啊还有学校，所以平常的人流车流量都很大。这条街呢和金蟾中路的交叉路口处，因为历史遗留等等复杂的原因，就有一处40平方米的违建，这个就让早晚高峰的时候交通拥堵不堪。最近经过属地朝阳区垡头街道办事处的多方协调，这个违建终于被拆除了。您别看啊，这拆除的面积才40平米，不是特别大，是吧？但是各方都是感触颇深。 什么意思？ 拆违建咱也得拿出绣花的功夫不可。 哎呦呵， 得做细致的功夫。 首 都师范大学附属朝阳实验小学金蟾北校区位于垡头东街的西侧，这学校的东南角呢有很多家小商铺，就形成了一处商业群落。 40平方米的违建就是在这片商业用房之中衍生出来的。你看每天啊，早晚高峰的时候，上下班的朋友，接送孩子的朋友，一股脑的都涌进了这条窄窄的街。交通拥堵的严重，被周边居民称为煮饺子呢。这人就跟下饺子似的。这周边居民说啊，这片存在违建的商业设施不仅挤占了道路，其中还有一家文具店，很多陪孩子去买文具的家长这车没法停，就只能停在路上，导致交通拥堵更加的厉害。这家长也投诉说啊，文具店旁还有一家店卖什么的呢？ 卖什么？ 建材、装修材料。 这个 占道经营没办法，特别多带棱带角的建材就摊在门前，孩子们经过的时候常常被磕碰，也是有一些安全隐患。还有一些买菜遛弯的老人投诉说啊，这片商业设施下面还有一处水泥高台占据着人行道，老人孩子没地儿走，就只能和机动车混行，特别的危险。 你瞧瞧， 垡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军告诉记者，别小看这些商业用房，虽然面积不大，但都是国有资产。这商业用房的产权单位啊，经过时代的变迁，现在演变成了区属国有企业。当年房子租给个人之后，承租人就在这儿开起了店铺，同时啊，他们还当起了二房东，把部分房屋转租给了其他的商户啊。这各家商铺呢，因为经营的需要，不断的扩建，才有了现在的一个局面。你看，产权单位是吧，二房东，租户，拆一处违建就涉及着很多方的利益纠葛，所以前期的工作难度特别的大。商户配合肯定是一方面，更主要的呢，还是要让房屋的产权单位发挥主动作用。李军说啊，在约谈产权单位的过程当中，街道和产权单位也就环境提升这样一个话题不谋而合。这就为彻底解决违建问题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进一步沟通，这个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拆除违建之后啊，新的招租办法也改了。过去呢是属于一口价，按照国有资产招标的要求，在国资委网站挂牌公开招投标，现在对于产权单位来说，租金的收益还将有所提高，所以也是一件好事。 是是是。 对于拆违工作，垡头街道办事处主任张丽云最大的感触就是，拆除这几十平米啊、几百平米的违建，往往比拆除几千平方米更难。也就是这小违建，您别看它小，但是不好拆着呢。 那是啊。 你这个几千平方米的违建，往往来自一些厂区啊、商业区的集中违建，只要和产权单位协商好，一次性就可以啃下一大块。但是存续到现在的面积比较小的违建，这背后啊，往往有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关乎着各方的利益，需要考虑到周边居民的一个实际需求，每拆一处都要下足绣花功夫，工作必须要细致细致再细致。 哎呀，确实是不容易，听起来啊，但是背后可能都是一些利益在里边。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拆除违建更多的是要把那些啊利益方可能要先打动，这样的话可能进展起来会更方便一些。毕竟家门口的路好走了是件快乐的事情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2021您觉得最暖心的一件事儿是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又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广告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随时和我们来聊天，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 成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是2021年12月10号，特殊的日子，因为今天我们在聊天室里边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2021您觉得最暖心的一件事。回望这一年，眼瞅着2021年就要结束了，您有哪些暖心的瞬间？当然了，参与我们今天互动的话还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抽中奖啊。 要跟大家汇报一下，刚才放歌的这个间隙，我和李凯老师分别抽了两回奖哈。分别抽中了6毛6， 哎，这 真是不容易啊。 我跟您说啊，实话实说，我这一年都没怎么中过奖， 第三次了吧， 这是第三次，真的没有任何猫腻啊。这个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从来不给我们额外开个后门， 是 全凭运气，但我的运气真的不怎么样。 哎，也别这么说，一年中三次我觉得也还行。 您中几次啊？ 反正30次有没有不好说，20次肯定得有了。 我们那个维护人员都是男性吧？ 怎么了？还 这见人下台阶儿啊！ 你不是刚才刚说了我们这个没有猫腻吗？ 这不得不怀疑，他肯定是专门拦截了我。 哎，除了咱们俩人这个中奖概率比较高之外，看看咱们听听 FM 平台上很多朋友也是刚才这3-5分钟的时间就中了很多奖啊。3090这位朋友说，我这个抽中了这我看看听听 FM 的会员周卡，这我只中过一次。 这是谁中的？ 3090 哈，5331是中了8毛8，然后博荣姐中了6毛6，然后好多人都中了挺大的红包。 今天最大的一个奖应该是20块2毛2，我刚看到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大一点的这个包？ 是吗？ 我不知道我们的朋友有没有中的，大家多多留言吧。当然，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同步开启视频直播的， 没错。 给大家介绍一下看视频的渠道，一个就是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机的标志，可以看。另外，在新浪微博找到李凯电台的微博，或者是 RBC 左小美的微博。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没错，另外在我们的聊天室右下角呢有个点赞的小心心哈，今天估计大家都忙着抽红包了哈，您可以趁机多点赞，因为第一时间点赞的朋友呢将会获得我们大城小事量身定制的2022年的精美台历，是我们节目组的台历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及时点赞。昨天好像是一级听友，是不是？ 昨天是全天都是早点， 全天都是早点啊。 已经在后台上看到您留的那个个人信息了， 哦，那赶紧说起来。 但是也辛苦那个一级听友那位朋友，以及第一天中奖的 那 四个数， 啊， 那位朋友， 我们到时候会再跟大家一起来联系一下啊， 对对对， 把您的快递地址告诉我们， 哎， 我们会把这个台历邮寄到您的家里边哈，希望大家能够享受我们特制的定制的台历。 嗯， 七四九八说，2021年最暖心的一件事情之一是环球影城在大通州安家落户了。 哎， 北京多了一个全民打卡地，东边通利福利亚的朋友们有福了。 嗯，如果您特别想去逛环球影城的话， 哎， 他们不是还专门针对冬天和春天，出了一个多次的套票，类似是， 是吧？ 什么漫游卡， 哎， 这样可能方便大家随时想走就走， 哎， 说走就走，可以去玩哈。 是。 还有一位叫做李凯的听众说呀， 真的假的？ 真的吗？一位叫做 RBC 李凯的听众，在我们听听 FM 也留言了， 啊， 咱们来看看他说的是什么呀？ 啊， 觉得最暖心的一件事儿是今年搬了新办公室。 是是是， 您这是对于原来的办公区有多不满意？ 没有没有没有，原来办公区我那办公室特别小，啊 啊， 现在这个大屋啊， 嗯， 啊，然后身边还有这个那个特别能干的同事在我旁边坐着。 哦 啊， 主要是我是吧？ 对啊对啊。 哎呀，谢谢李凯老师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你知道眉粉吗？ 眉粉 啊， 就是画眉毛的眉粉吗？ 那是眉毛眉。 哦，镁就是一个金属 啊， 特亮。 它干嘛用的呢？ 嗯，比如说那个照相的时候， 嗯， 有一些那个爆闪的那个。 你是出生在20世纪后期吗？不是，这个都是19世纪的事儿吧？ 这难道不是侧面说明我博学广智吗？ 除此之外呢？ 做化学试验的时候 也会用镁粉。 嗯 啊，包括你看体育项目当中，像跳个鞍马、跳单杠、跳环、 哦，擦擦手、 擦手那个，好像是不是也是镁粉？ 那是镁粉是吗？ 我 觉得是，还真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哈， 嗯， 节奏太快，说我现在是镁粉了，只不过没那金字边。 啊，谢谢您啊，谢谢您那个 擦手的镁粉， 谢谢您的抬爱。 哦，是你的粉丝是吧？ 那不然呢？你真是，那我怪不好意思的。当然，可可爱爱团团子， 嗯， 人家说今年觉得最暖心的事儿是参加了咱大城小事的听友见面会， 哎， 见到了两位主持人，那天晚上还和我们的听友们和主持人一起， 嗯， 共进了美好的晚餐， 哎， 也特别谢谢您啊， 哎， 这个参加我们的见面会， 没错，不着急哈，这个争取在这个疫情常态化，然后呢，疫情不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一起能够聚餐的时候。然后再办第二场， 哎， 对吧？当然了，说实话啊，这个最近呢，1号线的福寿岭站即将改造启用的消息再一次传开了。因为到年底，关于地铁方面的一些消息真的是越来越多。 昨天不是刚跟大家说了吗？ 嗯， 那个8号线中 轴线 段就是地下的中轴线， 嗯，哎，所以呢，1号线呢把这座城市这座很少有人知道的隐秘车站又带到了公众的视野。 嗯， 那么福寿岭站在地铁内部被称之为52号站。隐姓埋名了，正好是52年，哎，所以呢，建成了52年之久的福寿岭站，为什么一直没有被开通？其实呢，这座车站迟迟没开通和市民见面的原因呢，和地铁建设之初当年的那个年代，就是备战，目的是密切相关的。 嗯， 1971年，你这个离出生还好久是吧？ 是，还有个20年吧。 哎，北京地铁1期工程就已经开始试运营了，实行的是内部售票。就是凭单位介绍信可以在各车站购票。当时呢，地铁运营的运行区段呢是北京站到这个立新站，就是公主坟站，一共呢是10座车站。在随后的2年里边，试运行线路呢不断向西延伸，到了1973年的4月23号，地铁运营线路延长到了苹果园站。此后呢，在北京地铁的线路图上，苹果园一直是1号线最西边的起点站，而苹果园以西的52号站，也就是刚才说的福寿岭站， 嗯， 一直是当年哈，隐姓埋名， 哎， 很少有人知道。尽管52号站呢一直对外这个没有对外运营，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边，车站每天依旧有从苹果园发来的通勤车，所以我平时有的时候去。为数不多去了几次苹果园站， 嗯， 看到有人还能够继续上车继续往西坐， 是不是觉得挺纳闷的， 特别神秘 哦。 但是我也没胆上去， 也不知道是那个 不知道给拉哪儿去，对吧？ 嗯， 其实呢，他是为职工和地铁技校的学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哦， 你比如说，1996年入学的姚先生清晰的记得，说当时去往52号站的通勤车呀，在8点前到达苹果园站，这趟列车不在苹果园站折返，而是出站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行驶。 嗯， 几分钟之后就可以到达52号站， 也就是福寿岭站。 哎，因为地铁技校呢，正好是8点半开始上课，坐这个通勤车上学正好能赶趟，所以姚先生说，这趟通勤车基本上都是地铁技校的学生，还有到52号站轮班的地铁职工。 哎， 那么在外界看来颇为神秘的52号站，同样也引得了一些城市探险者的注意。 怎么个探险法？ 就是去看看。 哦， 啊，然后 带着大家去探秘。 没有，先自己去。去完了之后拍照片，那时候还没有微博、微信都没有，发博客上。 哦，就是纯文字形式。 哎，也有照片。你像2006年，有一位城市探险者描绘了当年52号站的样貌，说门口的牌子上这个醒目的标有“本站为非运营区，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的字样。站台内狭长的候车区跟那个苹果园站台类似，只不过呢没有后者的人声鼎沸。空荡荡的候车区就像一个废弃的车站，置身其中仿佛处在一个惊悚悬疑的电影片场。 那确实挺神秘的，听您这么描述 挺瘆得慌的。 嗯， 啊，就是反正人少嘛。现如今呢，网上很容易能搜索到各种各样的帖子哈，有的探险者把自己在站内拍摄的照片发到网上，还有人把车站里边的详细位置以及自己推测的线路走向一一标在地图上。相比之前城市探险者在网上发布的照片，如今的地铁站口发生了很大变化。站口原本的玻璃窗户全都被堵上了，并且涂上了灰色的油漆。 嗯， 站口外边还装了一道灰色的大铁门，并且上了锁，上边贴着车站的联系电话，只有微微向上翻起的老式探檐下边还有亮着那种浅黄色的门灯，显示出这个车站如今啊这个仍然在正常使用。 嗯， 出入口的西侧预留着一个应急抢险车位啊，宽度刚刚可以停下一辆小汽车。在福寿岭公交站旁边还竖着一个白色的提示牌，如果您看过的话就觉得特别神秘。 哦， 那提示牌上面写着外国人未经许可不许超越。 嗯， 啊，这样的一个提示牌下边还有一段英文，反正添了一份神秘色彩。 哎， 尘封多年的福寿岭站即将改造并投入使用，福寿岭站的开通之后呀，也将为距离西山八大处最近的地铁站，乘客走出车站只需要换乘像489路公交车，坐3站地就可以到达八大处的南站。 嗯， 从这儿步行或者搭乘摆渡车就可以到达八大处公园门口登山游览。所以在去西边玩的话，将来这开通之后，附近的居民包括一些登山游玩健身的朋友可能会更为方便一些。 嗯，越来越方便了大家的出行。 哎， 当然到年底其实开通的地铁线路也有很多哈。 是， 像这福寿岭站是开始启动改造，我们也拭目以待吧。 哎， 看看什么时候能正式为我们的乘客们开放。 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最暖心的一件事。2021，您最暖心的一件事情，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6306这位朋友说，我仔细回忆了一下， 嗯， 我这一年光跟别人送温暖去了 啊。 比如说呢，走进了几百位重度失能的老人家做评估， 哎， 让老年人啊可以享受到政府的补贴。坐公交车看到一位父亲带着生病的孩子想要去天安门买票，就差1块钱， 嗯， 我赶紧给垫上。再包括扶老人上下车呀，帮助不会导航的外地人导航乘车呀，反正尽量就做好事儿呗。 嗯， 帮助别人，让社会处处都是温暖的情谊啊。 哎，真好啊。 嗯，特别好，要给您点个赞。 哎，没错。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像宁乐说2021年4月底也说我住院了，当时呢有点恐慌，同病房的另外3个病友天天陪我聊天，开导我，让我慢慢缓解了紧张情绪。一个月之后呢，我们同一病房的4个病友一起出院，大家一直互相鼓励，互相为对方打气。上个月的2号啊，我们4个人相约回去复诊，医生都惊呆了，说你们4个恢复的挺好啊。 哎， 说真的挺感谢那3个大哥的。 哎，祝大家这个身体健康哈。 哎， 当然也是收获了一段非常好的情谊， 嗯， 非常好的友谊。 真好哈， 特别好。 是，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都特别好奇咱的这个台历长什么样。 哎， 你看这位叫做德京，因为您是拼音啊，我不知道这个音读的准不准。这位新朋友说，能不能拍一下你们的日历，让我们饱饱眼福呢？这虽然领不到，但我们心里也踏实了。您可以找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今天啊，李凯老师刚刚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做了一个改版设计 啊， 右下角有一精彩回顾，精彩回顾里呢 有 一个听友见面会的回顾，那里头有那么两张照片 啊， 应该就是台历的照片， 是吧？ 大家也只能就稍微欣赏一下， 能看看哈， 对对，能看看，能看看。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说这个暖心的事儿哈。5761说，哎呀，一次啊去锻炼，忘了拿锁了。不自觉地嘟囔了一句，旁边正好不认识的朋友听了，主动把自己的锁借给了我，让我觉得很暖心。 什么锁？ 锁就是你去健身房吗？ 我 健身房里边有那种小现在那种柜门，里边可以把自己的衣服放里边，你得带把锁呀。当然有些健身房是密码锁呀，然后那个人像识别的锁呀，然后什么静脉的指纹的锁呀等等不一样，当然也有一些就专门你带把锁。说这个没带锁，说人家主动把锁借给我，让他觉得特别暖心，素不相识安心相随。 就是生活当中处处都充满了意外的惊喜，是吧？我们收到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和温暖，也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是， 请教我兔子说，我觉得今年暖心的事儿也是数不清。比如说你看医护工作者从疫情爆发之后一直奋斗在防疫的第一线，对不对？再比如说看到新闻当中有路人解救那些困在高处的小动物，再比如说家长打伞陪孩子在水坑旁边玩水，那小朋友喜欢玩，这家长就一直陪同着。 一定要买双雨鞋， 你要跳泥坑去？ 不是，小孩啊，小孩就喜欢游雨靴，他就踩那个水坑， 踩水踩泥 水，特别开心。 你看看那个特别有名的那英国的动画片，不是一弄就跳泥坑吗？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就抱怨，自从看了那动画片，我们家孩子一下雨就去找泥坑了。 美哲也是这个践行这种喜好。 我是挺喜欢看那动画片的。 你不是喜欢跳坑吗？ 我那是喜欢吗？请问 那不是， 我那都不是被逼的吗？啊，还能有人喜欢主动跳啊？ 哎呀，架不住有的人好这口，是吧？ 是不是有个什么电影，谁谁也跳下去了？ 那是跳楼，你还讲没升级 啊？那不敢，那不敢。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2021年最暖心的一件事儿。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洛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刚才说到了坑，你要说生活当中的坑啊，真是不少，防不胜防。 哎，这你有经验。 下面再跟大家说说掉坑的事儿。 哎呦呵， 直播 现身说法。 那我倒没现身说法，我只有在李凯老师面前掉坑。但是人家就我们待会儿要说这主人公，他是在直播带货，就是买那些网络主播带的货的时候，不小心上了当，中了圈套。 这样的直播带货还真挺多的， 特别多。其实很多朋友也喜欢去网络直播间去抢购，为什么呢？觉得价格有优势，便宜实惠，是不是？然而啊，这些主播疯狂忽悠，营销套路多样，甚至假货横行，退款困难等等问题也困扰着不少消费者。这不是双12马上就要来了吗？海淀法院的法官就结合典型案例，给咱消费者直播购物避了避坑啊，维权也给大家支了几招，咱们一起来听听。先来说说案例好不好？ 您说。 你看这个网络主播都特别会吆喝，3条黄金项链准备，大家自动把我的语速再提快个10倍啊！因为我没有接受过这个带货的训练，但是你知道人家那个就是语速都特别快。 你学学。 3条黄金项链准备好，福利1000单，18寸的链子，原价13000。我还是慢一点吧。 你关键问题是气儿不足。 哎，对对对，这主要是心里有气啊。这个人家吧，就18寸的金链子，原价13000，任何地方都卖13000，每人限购1单。但是他们的直播间呢，今天9999不要，6999还不要，3999还不要，我们只要1999。哎，大家速来上车，速来抄底。 这 这直播带货估计没人来吧？这个 要是我这么吆喝，估计是没人来哈。你这隔行如隔山 啊，这还隔行呢。 咱们这种主播和他们那种主播还是不大一样，啊、 是吧？主要是钱上。 这个对我们这 对、 啊你 当心领导找你谈话，我告诉你， 我正给人家教怎么避坑 啊， 我在这教避坑，你在这给我挖坑， 没有没有没有， 我说的话还能有公信力吗？ 快说， 来快说快说、嗯，在某珠宝店的直播间里，主播的话术就吸引来了不少围观者。 嗯， 这其中啊，就包括王女士，带货主播正在展示一条黄金项链， 嗯、 并且宣称这是全年抄底价。王女士一时觉得心动，觉得这个价格特别值，就赶紧抢吧，点击了秒杀的按钮，并且于当天晚上付了全款。很快呢，王女士就收到了那个什么不要13999，不要3999，只要1999的项链哈。这个项链上呢有一标签，上面写着足金凤尾链，但是打开包装一看，这王女士傻了眼，这哪叫金链子啊？那个项链就像丝线一样细，而且包装里还附有贵金属制品的检验证书。 嗯， 说着他们这个主体啊是 AU 化学的那 AU 啊， 金啊， 是纯度足金， 嗯， 总质量只有2.48克， 2.48克， 只有2克多哈、 啊。现在金子一克就算照着400块钱说， 不到360多块钱， 300多是吧？这就算400吧，2克多也就800块钱，不到1000块钱。 这合着这便宜是没捞着、 哎， 而且瞬间王女士就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他说，我在购买之前确实没问过项链的重量，那是因为主播一直强调货不多了货不多了，一直催着我们下单、 嗯、 我这一着急赶紧下单，怕买不着嘛。王女士说，她当时是根据主播原价13000的表述，而且结合着金饰的市场平均价格估算了一下项链的重量才决定购买的。王女士认为啊，收到的金项链只有2.48克，那很明显这家珠宝店和主播虚报了原价，对消费者构成了这个欺诈。 嗯， 王女士起诉要求退货，并且3倍赔偿。那么法院判决是支持了她的诉讼请求。其实和电商平台购物不一样，这直播带货的一大特点就是主播的营销术，看您会不会忽悠，是吧？当然咱也不是说所有的直播带货都不靠谱， 嗯， 但是有一些那个主播吧就比较鸡贼，有些人就给他们起了个名叫网络吆喝，这商品的价值、价格、品质全靠主播的一张嘴来介绍。 嗯， 大多数情况下，主播所描述的商品情况都是由销售商家来提供，也就是人家商家怎么给你写这话术文案，您就再加工加工去跟消费者介绍去。 嗯， 这法官指出啊，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在于主播陈述的金项链原价13000的描述。那么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有关条款解释的通知当中，关于原价和虚构原价的定义，什么是原价呢？原价是指经营者在这次促销活动前7天里，这个在本交易场所成交有交易票据的最低交易价格。 嗯， 如果前7天里没有交易，以本次促销活动前最后一次交易价格作为原价，这是原价的含义。 嗯， 还有一个概念呢，叫做虚构原价。虚构原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啊，经营者在促销活动当中标志的原价属于虚假捏造，并不存在或者从来没有过交易记录，也就是您捏造了一个价格，这个价格从来没有进行过成功的交易，这就叫虚构原价了。 哎，嗯， 那么在审这个庭审的时候啊，这家珠宝店并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涉案金项链在他的网店曾经存在着所谓的原价，就是没有13999卖过， 嗯， 哈，所以他们就得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院也因此认定啊，原价13000并不属实，构成欺诈。 哎，反正双12马上就要来了哈，大家睁大慧眼吧。反正这个忽悠有的时候就是那气场， 嗯 啊，这个尤其是美哲这稍微气场差点， 气倒是挺多，其实有的时候一忽悠，他有些人就跟着来了。 哎呀， 是 啊，你看《爱的旋律》说，这不就是咱常说的贪小便宜吃大亏吗？ 哎、 所以买东西的时候，千万，当然价格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那是， 但是也别光看价格、 哎， 是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尤其是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来聊聊2021，您觉得最暖心的一件事是什么？ 嗯， 今天呢，我们的聊天室的奖池是特别。别奖池哈，抽奖的中奖的概率非常的高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中奖、 哎、 也期待您随时和我们来聊天，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这是一个幸福城，你我都在城中生，唱歌电话的河来湖城，城墙隔着百家姓，就是这座幸福城，爱的故事在城中，飞的龙舞的风情万种，酿的幸福酒一样浓，幸福城，幸福的城，千年幸福的见证，多想说我爱你，却又停笔汉字中，幸福城，幸福的城，万年幸福的保证，从没说我想你，思念尽在歌声中。在城中，飞的龙舞的风情万种，酿的幸福酒一样浓，幸福城，幸福的城，千年幸福的见证，多想说我爱你，却又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 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2021，您觉得最暖心的一件事是什么？可以找我们的聊天室哈，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右下角呢可以给我们点赞，如果您喜欢的话啊，不喜欢就算了啊，喜欢点赞，然后不停的点，排第一的每天一位，能够获得我们《大城小事》的精美的2022年的定制台历。 要说这个台历我们一共只有10本哈，现在应该是到今天送出第4本、 哎、你可得悠着点哈，别到时候把日子忘了，一直送到年底，咱们没那么多货。 这确实咱得数仔细了，是不是、我们每天送出一本台历、 哎、 这个怎么才能得着呢、 嗯、 得等我们的聊天室 关闭 的时候看那个点赞排位第一位的朋友会得到这本台历、 哎、 当然每人就限一本啊、 嗯、是是是、嗯、而且今天点赞第一，明天您再第一，我们也不送您，顺延到第2位了哈。 是，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您觉得暖心的一件事儿，像8839说，李凯美哲你们好，我已经听你们节目好几年了哈、 嗯、 今天第一次看到视频，哎呀，看到你们俩人默契配合，声音特别好、 哎、 包括之前像王哥呀、于飞啊、徐冉主持风格都非常喜欢，说我和老伴经常听，今年已经82岁了、 嗯、 祝大城小事栏目越办越好，希望2022年继续能听到和看到你们的精彩主持好听的节目。 哎，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哎、是， 嗯， 明年节目怎么着，你再说一遍 明年的节目，那我就再越俎代庖一下，替我们制作人跟大家汇报汇报 啊。 就是我们明年《大城小事》这个节目呢，陪伴大家的时候会更多一些。除了下午4:20到5:50这个时段之外、 嗯， 我们还增设了一个上午版的《大城小事》 哎。 这个播出的时间呢是在10:20到11:50， 是， 也就是大家哈，上午的这个时间，包括准备午饭的时间，都可以听着我们的节目了。 嗯，午饭和晚饭我们都陪着大家， 还挺好的哈， 是吧？ 怪不得咱叫大城小吃呢， 到底是吃还是 就是原来只吃晚饭、 哎、 这午饭也可以吃起来了。哎， 3090说这次中奖中的，今年的节目，今天节目的副标题应该是财源滚滚， 没错没错。 哎，我们今天那个听听 FM 的工作人员特意嘱托我说，就此一天哈、 嗯、 明天都没有这么高的中奖， 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是吗？ 就此一天还有半个小时，希望您积极跟我们互动哈。 嗯， 积极抽奖，今天中奖概率非常之高啊！ 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自己在2021年今年最暖心的事情。 哎、 A 勾这位朋友说，今年最暖心的事情和其他年份一样，数都数不过来，都是一个个微小的感动的瞬间。 嗯、 今年4月份，时隔1年多，经过4周的隔离，我终于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啦、 哎， 也很暖心。2021年知道了《大城小事》这个节目，不会觉得太晚才认识你们，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没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嗯， 五家守志说，2021年觉得最暖心的一件事儿，有一天傍晚，有人敲我们家门，是社区民警、 啊， 正挨家挨户提示家里边是不是有老人， 嗯、 防范网络及电话诈骗， 很重要。 哎，临走的时候还留了微信和宣传页。 哎，你瞧瞧人家、 哎、特别温暖， 这个工作做得多细致哈。 是， 当然也是提醒大家，其实如果您经常听我们《大城小事》的话，就会发现一些防骗指南、防诈指南， 哎、是 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说到说到、 嗯。 当然说到刚才这个直播带货这个条新闻哈，5761这位朋友也说了， 嗯、 直播带货确实 有 一些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 啊， 但是啊，你需要自己先做一下功课，对吧？ 哎、 知道这个商品的信息，按需求买， 嗯， 小心有陷阱。 哎， 嗯、 然后郭小访说，最近比较暖的是带着5岁的儿子去滑雪，因为我不会滑，他就一直陪在我在平地玩啊。他说怕我害怕摔倒，哎呀，他怕我陪着玩没意思，就一直轰他走，让他去玩，他就是不放心我，不离开我。 嗯、 哎呦，终于鼓足勇气陪他去初级道，结果就一直在摔倒，儿子在下边焦急的喊妈妈 妈妈。 哎，对，你学的更像，说5岁小小的身体一遍一遍往我这儿爬，边爬边溜下去边喊着妈妈。哎呀，让他不断的鼓励之下吧，我终于学会刹车了，离式刹车，不太摔倒了，这是温暖的我，让我很勇敢， 说谢谢我的小暖男。 哎，我刚才看您讲这故事的时候，我脑海里想出来这个词就是小暖男， 是吧？ 别看小朋友年纪不大啊，但对妈妈的爱，你说多温暖呀！ 是，我觉得家里边有孩子还真的挺好的。我给你分享一个我个人的这个小暖，就是温暖的事儿。 哦， 说昨天我媳妇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昨天呢，说要给老大给哥哥剪指甲， 嗯， 妹妹呢早早就搬了板凳，坐在哥哥旁边，抱着哥哥说：“别怕，宝宝保护你，保护哥哥。 哎” 然后呢哥哥就抱着妹妹说应该是我保护你，说傻孩子你弄反了，是我保护你才对。你瞧我们俩， 哎呀，瞧瞧这个哥哥和妹妹 啊， 这多好啊，处 是吧， 是吧， 就是 这男孩是小暖男，女孩是小棉袄。 哎，我跟你说啊，不打架的时候怎么都好。 哦， 你没见他们俩 打的时候也打是吧？ 打 哎，但小朋友嘛，难免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小摩擦， 没错。 但是毕竟都是一家人， 嗯， 像您这一男一女凑一好字多好。 你这都可以试试。 那这有的也是，就是看上天的安排吧。 啊，等你长大说，六月的一天下午，突然听到北京电台的节目，于是在我手机里边找到了北京电台，恰巧是大城小事，说被你们节目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给惊呆了，两位主持人幽默的语言深深吸引着我，于是就下载了听听 FM。六月七号加了美哲老师的微信，正式进入大城小事的粉丝群， 嗯， 认识了很多北京的朋友，跟着李凯学到了很多北京的方言土语。2021年12月6号还收到了北京电台免费送的暖风机。哎呦， 哦， 感觉 您是参加我们电台的活动的，应该是，是吧？ 赶到这么大老远的给我们寄过来，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灵。 嗯，也谢谢您哈，就是基本上每天都能看到您的互动留言，我们也是特别开心， 是吧？ 您叫我美哲就行， 啊， 老师这称呼还是留给李凯老师，是吧？李凯老师起码是我的老师。 别这么说， 嗯， 啊， 跟李凯老师学了啊，呦，一轮都。 啊， 都差不多 打不住是吧？ 嗯，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啊，就是发现咱们的这个节目，像小师弟这位朋友说，我每天接儿子放学，就是幼儿园放学的路上，都在听你们的节目，挺不错的， 谢谢 您， 希望您常听哈。 哎，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有关这个网络直播啊，您尤其12月12号双十二马上就要到了， 嗯， 夸大其词、虚假宣传、流量造假、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反正近年来网红翻车成了直播带货的重灾区哈。很多网红依靠着自带流量成为了商家的宠儿，甚至自立门户，但是他们的销售高品质的问题啊，就是有的时候商品的质量问题却频频出现。 嗯， 像知名的网红模特刘某以靓丽的造型在直播间吸引了无数粉丝。这个刘某自恃网红效应能量巨大，购买了搅拌釜。 搅拌釜是个什么？ 我也不太懂啊，反正还有那么破粉碎机这些设备，把那些什么一些抹的药膏啊、绿霉素啊、百颜镜啊作为原料，自行制作销售祛痘美白万能膏， 还万能膏， 哎，只要有 这口气够大的。 反正多名粉丝购买之后，好家伙，这没美容差点毁容了。 哟呵 啊，面向受害者就向公安机关进行了举报，因为涉案金额达到了30万元哈，公安机关随即把这刘某逮捕。那么公安机关刑事审判结案之后呢，也是受害者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退还货款并给予10倍赔偿。最终呢，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缓刑3年，并处15万罚金。在民事诉讼当中呢，法院也是支持了消费者的诉讼请求。 嗯， 在另外一起案件当中啊，某传媒有限公司的演员啊，就是赵丹，艺名叫胖丫是吧？ 哦， 在没有取得药品生产销售许可的情况之下，通过某直播平台宣传出售，也是自制的叫纯中药减肥胶囊。 等一下 啊， 胖丫推销的是减肥胶囊，啊， 对，这证明自己减肥效果好嘛？ 哦， 啊， 行吧。 你要是推销，你推销什么呢？ 我推销， 你推销什么都不对，知道吗？你还想想都是错误的。 不，我有一个可以推销， 啊，什么呀？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点赞，推销一下咱的台历 啊，这倒是可以。 嗯， 咱不卖钱是吧？ 哎， 我说卖钱你不让。 这充分说明我们俩谁更财迷嘛， 是吧？网红成名不易，要爱惜羽毛，是吧？在获得巨大流量之后呢，应该重视个人形象，有力传播正能量。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法官就说了，说近年来呢，知名主播什么假燕窝事件呐，罗某带货的假羊毛衫事件呐，还有一些知名的电视主持人也被曝光涉嫌制造啊假货。主播的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在违法犯罪的边缘游走。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给他们提个醒，更给那些平台哈，监管平台也提个醒，就是 我们有的时候希望买一些物美价廉的东西， 嗯， 当然那个价廉首先是物美，对吧？ 首先产品的基本质量是要有保障的， 哎， 当然你说就像刚才提到的什么美白祛痘膏， 嗯， 这利用大家的爱美之心，嗯，制作出来一些来历不明的这些药品，大家还是不要轻信所谓的什么偏方， 哎，是是是 什么独家秘方， 嗯， 有需求美容的需求咱去医院去面诊去， 哎， 是不是？ 行行行， 嗯，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2021您觉得最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 12月9号上午，摩托骑手朝某屡次希望啊， 嗯， 用罚款了事儿，就是交警查了他， 哦， 他就说我那本忘带了，您罚我点钱得了，我这车子是借的，您要是扣了我不好跟朋友交代， 哦， 您就罚钱吧，啊，钱我能出。但是呢，昌平交警一查， 嗯， 发现他的事儿可真不少。 你来说说 这个上午10点左右，昌平交通支队马池口大队民警张鹏在昌平区温南路执勤的时候，一辆两轮摩托车从远方就逆行而来。 逆行 啊逆行， 看见警察逆行你就跑不了了。 是呀，这个特别猖狂，这骑车的男子呢也没戴头盔，民警赶紧当场把他拦截了。听到民警要求出示驾照，这骑车男子说我有驾照但我忘了带了， 嗯， 这不是。同时呢，他也要求民警可以通融一下，罚点钱就得了。民警告诉他呀，就算罚款也得先弄清楚驾驶人是谁才能罚，还是得看您的驾驶证 驾照 是吧。这朝某无奈说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号，民警核查之后发现他的名下只有一个 B2 驾驶证， 嗯， 根本就没有两轮摩托车的驾驶资格。 你瞧瞧， 这接着呢，民警就要求男子朝某出示摩托车的行驶证， 嗯，就是这车得有本， 哎，车也得有本。朝某说啊，我这车是从朋友手上临时借来的， 哦， 钥匙被扣了， 啊， 我这回去没法跟朋友交代呀，您就放我一马啊，就这一回罚我点钱了事儿得了。但是民警呢目测发现， 哦， 这辆车它不像是那种品牌售卖的摩托车， 哦， 像是拼装的，和正常车辆的外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嗯， 民警再次核查了一下车牌，发现系统当中的车牌所对应的注册车型颜色和现场的这辆车也完全不符，车牌和真牌也有明显的差异。 嗯， 那面对这个结果呀，朝某被迫承认，这辆车其实也不是朋友的，是我通过一些这个非法渠道低价购买的。 嗯，你瞧瞧， 民警呢在依法扣留车辆，要求朝某拿走车上物品的时候，又有了新发现。 嗯， 在车座下方的那个置物箱里面，看到了和这辆车悬挂车牌配套的假行驶证。 哎，网上一般造假都造一套。 哎呀，这根据咱们国家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朝某因为驾驶两轮摩托车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逆向行驶，准驾不符，使用伪造的机动车牌，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哎，真的是啊，这事儿真不少，将会受到罚款、记分和行政拘留的处罚。 嗯， 那目前呢，他和车辆都已经被移交昌平交通支队马池口大队做进一步的处理了。 是，就是别，这估计他也没太多钱，是吧？ 嗯， 但是不是什么事儿都能用钱来解决的。 哎，别有侥幸心理，是不是？ 哎，有的时候呢，该付出的一些代价得付， 嗯， 啊。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别老觉得自己有俩钱，对吧？不是所有的事儿都能靠钱解决， 是呀， 该负的法律责任还得负， 嗯， 是吧？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2021您觉得最暖心的一件事儿是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我看到铃铛姐和特梅普两位听友的对话特别有意思， 啊，您说说。 铃铛姐先说，李凯是发现美哲的伯乐，哎，这一句我也是比较认可 啊。是吗？ 但是特梅普这位朋友就发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哈， 啊嗯， 铃铛是伯乐就能挖坑吗？ 哎 呀，这男女主持人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这个不见得是挖坑，要是非说是伯乐呢，那就是千里马呀，对不对？你这面前遇见的都是绊马索。 绊脚石，绊 脚石，这一下就成要踢一边的了，是吧？ 反正呢，就是，哎呀， 这明年还没到呢，开始准备要造反了，是不是？ 我哪敢呀！哎呦，您这都拿明年威胁我了，看来明年的日子也不太好过。 没准儿啊，看心情。 行， 北京小妞说今年做了几次手术，第一次手术完成之后，本来大夫应该紧接着在我身体里边放一个东西，但是他没给我放，因为当时啊身体特别虚弱，差点就进 ICU 了，就是重症监护室嘛。说大夫呢也刚刚给我抢救过来，手术呢是周二做的，结果周四大夫又给我叫进了手术室，说要给我身体里边放那个东西，说疼得我嗷嗷乱喊。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个男大夫就一直站在我身边拉着我的手，直到整个过程完毕。他知道我很疼很难受，还跟我说别怕，有我在呢，说简直太暖心了。 这就是来自这个医护人员的安慰是吧，来自大夫的安慰。 对啊，就是常常去安慰，就是大夫医生的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病，当然这个现在技术很高了，但是确实哈，有好多病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一些安慰吧。 是，我也看过一些比较有名的医疗类的纪录片啊，其实你能通过那些纪录片更加真实的了解到医生的工作状态，包括患者一些情绪的体现， 是 你会发现确实都不容易，大家互相体谅互相包容吧。 然后5761说每次都来点赞，日历我也喜欢啊，毕竟是精品嘛，然后但是就不参加比赛，这个点赞比赛了，有种喜欢就可以了。 您的心态就特别的好，是不是？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大城小事，是不是？ 有好多人给你绊脚石点赞呢。 啊，怎么了？ 就是你说我是绊脚石点赞嘛。 我是绊脚石，不是 你说我是绊脚石。 你老给我设置绊脚石。 我没有。 让大家来看看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 哈密瓜说今年最暖心的一件事是过生日的时候收到了女儿的大礼包，虽然每年她都给我送生日礼物，但是都是当面交给我的，今年因为疫情原因没办法见面了，只能靠邮寄了，而且女儿考虑到目前邮寄有点慢，所以提前寄出这个包裹呀，漂洋过海一个多月，终于在我生日之前收着了。 这是来自女儿满满的爱哈， 小棉袄， 特别的贴心。当然呢，运石居士也说了，说每天晚上身体特别疲惫的时候，听到大城小事这个节目，听到主持人的声音，是一天以来特别暖心的一件事。谢谢您啊。 这纳什花开也说，小美机智可爱，李凯沉闷幽默，俩人搭档节目，让我们觉得既开心又暖心。 谢谢朋友们。 我们就王婆卖瓜一下哈。 我们就自卖自夸一下，当然我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的。这个我得承。 是吧？ 明年来年再接再厉、没准过个3年5年，咱俩谁给谁当绊马索绊脚石那不一定的。 是， 反正先把话放出去。 7498说看那亲爱的中的生活原型，孙家父子失散14年之后团聚，可以算是今年最暖心的瞬间。不容易啊。 当时也有一些这个视频画面放出来了，很多网友也是纷纷就是感慨，这终于一家人团聚了，不容易，是不是？当然也都是说这人贩子太可恶了。 博荣姐姐说我的老花镜不小心给弄坏了，在乎的人啊，就是在乎我的人给买了个新的，虽然说礼物不重，但是心里边暖暖的。 主要是被人惦记的感觉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得到的不是说多贵重的一个礼物，但起码你知道对方心里有咱们，心里就特别的开心。 是 啊，当然红十字也说了，今年最喜欢的事儿就是天天听广播，包括大城小事节目。我觉得多听广播吧，可以增长知识，开心快乐。还有在疫情期间，我这个按时接种了新冠肺炎疫苗，我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我觉得咱都应该打好疫苗。包括也有一些朋友现在应该是开始打加强针了， 第三针嘛， 大家要多多注意咱们的疫情防护。 星空直接发了一张截图，后边写了个留言，铁树开花了， 中奖了， 88， 88，这大奖是不是？当然李凯老师今天也开花了， 我这 今年铁树，李凯老师这棵树开了3次花。 反正刚才我也中了，我抽了2回啊，第一次中了，第二次依然没中。 我们俩各中了1.66嘛。但是今天确实是这个中奖率比较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想参与一下的话，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对，我们的聊天室应该关门时间是到18点。 对，6点钟之前啊， 您还有机会哈，多多和我们来互动，然后争取能抽到奖哈。然后今天还有一些网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我们最后快速的再说件事吧。 行， 12月1号晚上8点，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8沟站派出所接到了乘客赵女士打来的电话报警，说她乘坐4号线从海淀黄庄换乘10号线的时候，发现随身携带的小挎包不见了。怀疑可能是被小偷偷走了 啊！ 接警的民警呢，进一步询问得知，赵女士的小挎包不简单，是一个名牌奶茶色腋下单肩包。规格咱就不说了， 钱不走，先说价格，花8000块钱买它， 挺贵的。 包里边有家门钥匙、银行卡这些财物。报警人怀疑啊，我夹着它呢，它怎么就没了呢？会不会被小偷直接咔嚓拉剪子一剪，把那袋儿剪断了，然后把包给偷走了呢？ 这都是事主的猜想，是吧？ 哎呀，你有这种腋下包吗？ 有一个，但我那就100多块钱，人家这8000块钱不可同日而语。 哦，那架不住这有的时候里边东西钱值包里的东西 那也没有。哎，你赶紧说吧， 啊， 人家民警怎么说呀？ 民警经过多年这个接警的经验，首先通过微信把这挎包的图片呢，本人当时发的照片发过来，根据图像好开展侦查工作。根据报警人提供的时间节点，民警调查了监控里边的录像，发现啊，他乘坐就是黄庄站换乘10号线的时候没带这个小挎包。 嗯， 这民警也没有放弃，再次电话联系赵女士，请她提供从4号线换乘通道之前的行走路线。最终呢，根据监控录像发现，他从4号线下车准备换乘的时候，在进站自动扶梯处捡自己掉的围巾的时候，就不光是有一个包， 哦， 脖子上还围着个围巾。 这不冬天吗？ 哎，捡围巾的时候不慎把这小挎包啊滑落在地，就没发现， 合着是自己不想给掉的， 哎，以为是遇见小偷， 哦， 其实是一马大哈。 嗯， 后来被经过的一位男乘客给捡走了。民警呢就赶紧联系了一下中关村站综合控制室，地铁工作人员说我晚上7:50的时候收到了一个好心乘客车站内捡包的一个登记注册，那就是人家捡到东西在这儿登记了，还没来得及上交警方呢。哎呀，当天晚上赵女士接到民警的电话之后十分惊讶，本以为自己的包啊是被偷走再也找不着了，没想到民警用了3个小时就破案了，根本就不是偷的，自己马的哈丢哪儿了。 所以啊，冬天咱穿的衣服比较厚，有的时候没法感觉到自己的什么包啊，在什么位置， 哎， 大家还是多留个神，是吧？ 多留个神， 这个，对对对，几个包几个孩子都出门在外看好了， 哎，几个神 几个神 啊， 留个神， 留个神， 这个得加儿化音是吗？ 啊，那也不一样。 哎，下回加不加儿化音您得明示，不能让我自己猜。 哎，没事， 你看看啊，我们那个 Morris 这位朋友给您了一绰号， 什么呀？ 叫您铁拐李。 嗨， 就是吧，你那拐就天天想绊我， 嗯， 所以人称铁拐李。 那这不合适， 可以可以可以 啊，这个有的时候还走不稳当的是吧？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 嗯， 今天我们的最后的一点时间也是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再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的聊天室中奖的概率非常高，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2021您觉得最暖心的一件事是什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关门的时间还有10分钟聊天室， 嗯，大家可以继续抽奖， 哎，我们给您继续加精， 可以继续点赞啊，赢得我们的精美台历， 哎，没错。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下周一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成小事，您听好了。 北京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四九城您转转，前门楼的您看看，老北京是几代人的称号，

肩膀都有风霜，把信念装进我们的行囊，梦想在前方，冰雪闪亮，不同语言汇聚相同的力 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绿点童装、伊利蓝羽绒服、Pure Touch Art Fusion SE， 国际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百安之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